生怎么发现今日我在错愕里梦清细碎的心，谁是我渺小的一个，我没有什么可泣可歌，只有一个一个错